学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谁陪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6月16日，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美国科幻巨制《异形契约》开始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投入成本9700万美元，用122分钟讲述了一群宇航员乘坐契约号飞船驶向银河系远端一颗未被探索的星球，本来想要发现美好天堂，结果陷入黑暗地狱的危险之旅。这是第一部《异形》之后这一系列最恐怖的一部作品。而这一部电影仅仅是以普罗米修斯为开端的异形前传三部曲的第二部。那么您看过这一系列的第一部普罗米修斯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恐怖电影普罗米修斯。异形前传电影普罗米修斯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著名演员劳米·拉佩斯、迈克尔·法斯宾德、盖·皮尔斯、查理斯·塞隆等主演。影片于2012年6月8日曾在中国上映，最终获得了 2.24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这部电影的导演雷德利称，影片的标题普罗米修斯来自古代的希腊神话，一个泰坦族人普罗米修斯从神那里盗取了天火交给人类，结果受到了勇士的惩罚，每天都有一只巨鹰来吃掉他的肝脏，第二天他则又会复原如初。雷德利说，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一种技术，因为得到了这种技术，人类被一种永恒的可怕方式所惩罚。作为异形系列电影的创始人，雷德利·斯科特一直想自己拍摄第五部异形，可是他明白需要一个好的剧本，于是他从2002年就开始筹备了。可是事情一直到2009年才出现了转机，编剧乔·斯派茨找到斯科特，向他说明了自己对异形5的看法。他准备用一个架空的科幻背景连接起人类社会和异形世界，于是斯科特就将他招进了剧组。几天以后，他写了一个20页的详细大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底稿的剧本就写出来了。为了和原版以及后续的异形接上轨，斯科特在乔·斯派茨的剧本中做了大量的注释和修改，在修改的剧本中，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出现都有了解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由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这部科幻恐怖电影《普罗米修斯》。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地球，2089年，某次在英国苏格兰斯凯岛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件外星文明的遗迹。原来地球上的人类其实是被一种更高级的外星种族制造出来的，而这个外星种族就是当年在第一部异形电影中出现的异形飞船上的宇航员那个种族。他们还改造了地球环境，以使之适合人类的生存。这个外星种族被人类当作神和上帝来崇拜，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编成了神话，世代流传。当人类在这些超古代文明中发现他们星球的坐标后，为了与自己的创造者进行第一次接触，2093年12月21日，17名人类宇航员驾驶普罗米修斯号飞船飞向这个星球，我们称之为天堂的星球。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了，飞船总指挥梅瑞雷斯女士让人造人大卫唤醒了所有船员。短暂休整之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开会。 早上好，你们这些人都是我亲自挑选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当然除了两位，我是梅瑞丽斯，负责监督你们的工作。下面我们看一段视频。 We land in collaboration， 建立更好的背景。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皮德·韦兰德，是你们的雇主。这段视频录制于2091年6月22日，如果你们在收看的话，说明你们已经抵达目的地，而我已经死了，愿我安息吧。坐在你们身边的有个人，他叫做 David， 他长得和我儿子一模一样，不过可惜的是他不是人类，他不会老也不会死。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不是吗？其实也不值得羡慕，因为他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灵魂。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想要找寻答案，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死后会怎么样。最终有两个人，他们让我相信答案已经唾手可得了。哈洛维博士和肖博士，请起立。他们两人将负责这次任务，泰坦族神明普罗米修斯想给人类和神平等的权利，为此他被逐出了奥林匹斯。好吧，我的朋友们，终于到了这个时刻，神即将归来，博士们请上前。我把场地交给你们。 科学家哈洛威打开了一个类似魔方的东西，原来那是一个立体投影数据储存器。 好的，好吧，我还从没想过是幽灵来介绍我的。好吧，让我们看看来这儿的原因吧。这些是通过世界各地考古挖掘采集来的图片，你们看，埃及的、玛雅的、苏美尔的、巴比伦的、夏威夷的，最后那个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是我们最近发现的一张35000年前的洞穴壁画，地点是在苏格兰的斯凯岛。这些全部都是古代文明，他们相隔数个世纪，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这些相同的图像显示他们都崇拜着一种巨人生物，而且都指向着这些星星，他们的排列组合方式都一样。唯一匹配这星图的星系距离地球非常的遥远，因此这些原始古老的地球文明不可能知晓它的奥秘所在，但星系确实存在。这个星系有一个太阳，就像我们的一样。根据我们的长波扫描系统发现，这里有一颗行星，围绕这颗行星的一颗卫星上可维系生命，而今早我们到了这里。 你的意思，我们大老远到这里是因为你们二位在洞里发现了指引？ 是。 博士， 不是指引，是邀请。 谁的邀请？ 我们叫他们工程师。 工程师？你介不介意说说他们的工程是什么？ 创造人类工程。 真能扯。 好吧，那么你有什么证据能支持你的理论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你推翻了三个世纪之久的达尔文进化论。哦，你是怎么肯定的？嗯， 我不肯定，但是我愿意选择去相信。 随后梅瑞雷斯女士还把哈洛威和肖博士叫到了她的专用舱。 David， 去给博士们倒点喝的，我要被窝头的，不加冰。 查理，快看，这是个 Volin 舱盒，他们就制造了12个。 请详细描述 肖博士 和状况。 请不要随便摸，这仪器非常昂贵， 它甚至可以做心脏搭桥手术，你要它做什么？ 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维兰德先生有足够的理由赞助你们这次任务，但我确定你们所说的工程师无非是生活在洞穴里的一群原始野人。如果我说错了，如果你们找到所谓的工程师，不许和他们接触，不许跟他们说话，什么都不许做，回来向我汇报。 威克斯女士，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安排没有告诉我们？ 公司花了10000亿美元找到这个地方，还把你们带到这儿。如果你能出这笔钱，那我们就全都听你安排。你拿不出来，霍洛威博士，所以你还是雇员。 但是我们不能和他们接触，那么你需要我们来这儿干嘛？ 韦兰德先生是个迷信的人，他需要有信仰的人带给他运气。干杯。 哈洛威和肖博士所说的天堂位于 Z 星系，人类花费2年多的时间终于来到这里，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残酷的考验。在地下洞穴中，人类发现了造物者们的遗骸，在遗骸中确认了人类与创造者之间的基因联系，但是随后也在洞穴中发现了有机物质。突然一场风暴突然降临，探险的人类有惊无险回到普罗米修斯号上，但有2位地质学家没有走出洞穴。在飞船上，大卫通过特殊装置和正在休眠状态的老板彼得·威兰联络后，打开了一个神秘装置，然后来到有点失落的科学家哈洛威身边。 打扰你了吗？你看起来有点消沉。 你不来一杯吗，伙计？ 谢谢，那可真就是浪费了。 哦，对，我差点忘了你不是个真人。 大卫拿着一瓶酒过来，给哈洛威拿过了一只杯子，而哈洛威正在摆弄着台球。 很遗憾，你的工程师们都死了，哈洛威博士。 你觉得我们这一趟算是白来了吗？ 你的这个问题是否成立，那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当然是要找到我们的造物者，找寻答案，为什么他们在最初会创造我们。 你认为为什么人类创造了我呢？ 是因为我没有这能力。 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呢，如果你的造物者说出同样的话？ 好在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失望。 的确，这是一件好事。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问吧。 你愿意付出多大代价去得到你历尽艰险所想要的那个答案？你会为此做到什么程度？ 会不惜一切代价。 那太值得喝这杯了。 你也学会感动了。 哈洛威拿过杯子，将杯中的饮品一饮而尽。 祝你健康。 肖博士一直无法弄清从洞穴里取出的有机物质到底是什么，他一边吃饭一边重看着探险洞穴时的全息影像。 根据全息影像记录下的行为，我们仍然尝试去寻找原因，到底是什么东西令那颗头爆裂开。我要知道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哈洛威博士拿着一只玫瑰花走了进来。 在做记录。嗯， 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那是什么？ 这是我冰冻保存在香槟中的一朵玫瑰，当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时，我就送给你。 我们确实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他们就在这儿。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最了不起的大发现。哦，是，难以置信，可确实是真的。我想和他们对话，我是说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出现了，后来又为什么抛弃我们。我想知道答案，亲爱的。 你是对的，查理，我有证据。 肖博士拿出了基因对比装置递给哈洛威。 他们的遗传基因先于我们，我们起源于他们。 你懂？ 没有。 我想你可以拿下你爸给你的十字架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他们创造了我们。 那谁创造了他？ 是，说得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创造生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只需要少量 DNA 和些许智慧，对吗？ 我就不能，我不能创造生命，那我这样算是什么？ 艾琳，不是的，我没这个意思，我没有在讨论 孩子。 我们 看到肖博士有些伤感，哈洛威赶紧扑了过来，搂住他，亲吻，安慰。哎， 伊丽莎白，肖，你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特别的人。我爱你。 风暴过后，传来两位留在洞穴的地质学家失去联系的消息，科学家们再次去洞穴探险。其实那是因为洞穴内的有机物质开始变异，形成早期的生命体状态，并且开始袭击这两位地质学家，最终杀死了他们。而后在洞穴中，人造人大卫的发现，原来这洞穴是一艘宇宙飞船，而且造物者中还有存活者。其实大卫受老板威兰所差，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原来威兰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想通过造物主挽救他的生命，而大卫一直都在听命他的指令。大卫在给哈洛威博士的饮品中放入了异形幼体，结果哈洛威在洞穴探险时出现异样，被飞船总指挥梅瑞雷斯用火焰喷射器活活烧死。看到此情此景，肖博士也惊恐地昏了过去。当他醒来，看到的是人造人大卫，他正在解开肖博士的十字架项链。 我对此表示深深哀悼，我得把它拿走，它可能受到污染了。 如果真的有传染性，那我们都暴露在外了。要知道我们去过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是的，当然了。 什么？ 我非常理解发生刚刚那种状况，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但之前你通知了大家要进行隔离安检处理，出于职责，我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你和哈洛威博士是不是有过亲密行为？就在你和他亲密之后，告诉你一个很吃惊的消息。天哪，你怀孕了。 什么？什么？ 看上去三个月大。 不，这不可能，我不能怀孕。 你和哈洛威博士发生了性关系，是不是？ 是的，但那只是十小时以前，我绝对 不可能，有三个月的身孕。 而且不是，胎儿看起来也很不正常。 让我看看。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David， 我必须要看。 那么不是。 我要看看。我要拿掉它。 恐怕我们这里没有专业人员能做这件事情。我建议最好是 我要拿掉它， 把你放入冷冻休眠舱，直到我们返回地球。 求你了，把它取出来，把它取出来，求你了！ 一定会非常疼。现在，我给你打一针镇痛剂。 肖博士后来清醒了。并趁人不备，利用飞船上的先进手术设备进行外科手术，拿出了身体里的异形。人造人大卫还发现，这些有机物质都是生物武器，而造物者的最终目的居然是袭击地球。为了防止这些可怕的生物武器前往地球，人类用普罗米修斯飞船撞毁了升空起飞，准备飞往地球的创造者飞船。最后剩余的人类肖博士与造物者搏斗，结果造物者被有机生命体抓住后寄生，肖博士则趁机逃出。就这样，肖博士与人造人大卫飞往真正的造物者星球，而最后那个被寄生的造物者胸腔中生出了第一只异形。 普罗米修斯号最后的汇报，除我之外，舰艇上所有的船员都已死亡。如果你们收到此讯息，切勿来追根溯源。现在这里只有死亡。我已弃船离去。今天是新年，公元2094年。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肖，普罗米修斯号最后的幸存者。我仍在探索。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娅。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恐怖电影《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中，人类正是由普罗米修斯创造的，他是泰坦神族的巨人之一，所以被命名为普罗米修斯的飞船寄托了制造者最为直接的欲望诉求。而在影片中，工程师则恰恰正是巨人的形象。以一种巧合的形式，影片由科幻延伸至神话，探寻之旅也变成对生命、对宿命的反思与质疑。既然他们创造了人类，那么又是谁创造了他们？他们为什么又要消灭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呢？博士伊丽莎白·肖这一次成为拯救人类的巾帼英雄，不是他与机器人一起摧毁想要入侵地球的飞船，可能人类早已经灰飞烟灭了。女博士坚持得犹如超人在世，自己干掉体内的异形，而又幸运逃生，最后成功毁灭祸害地球的阴谋。我们惊叹导演斯科特的匠心独具，对异形体的诞生过程以及天堂星球上的飞船的细致入微的展现，简直让人看到惊爆。如此花费心思地去展现这些本来可以忽悠观众的实体，看来斯科特本身就是一个造物天才，资深的科幻专家。那么作为异形的前传，影片把异形整个诞生的过程做了深入的介绍，确实让人叹为观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普罗米修斯》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